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很多人都听说过玛雅文明的传说，如今我们提到玛雅人，多数人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一群身着鲜艳羽毛服饰的人，绕着圈圈在月光之下进行神秘的仪式，中间则站着一位法术高强的祭司。的确，玛雅人居住的地点就在今天的中美洲，神秘的遗迹也在幽静的丛林里。然而又有几个人知道玛雅人跟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留下来的巨大石造遗迹与高超的艺术作品，连今天的技术都望尘莫及。今天我们何不放下原来的观念与看法，重新深入玛雅人的历史，看一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现在我们知道，玛雅是一个地区、一支民族和一种文明，分布在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最北为北纬22度，最南达到北纬14度，全部属于热带地区。在中部和南部满是茂密的热带雨林，北部尤坎坦半岛则十分干旱，灌木丛生，几乎没有地表水。四大古代文明都在大河流域孕育滋长，埃及有尼罗河，中国有黄河和长江，印度有恒河与印度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玛雅文明却并非起源于大河平原，而是崛起在贫瘠的火山高地和茂密的热带雨林之中。大自然对玛雅人是如此苛刻，为了生存，他们要不懈地与疯长的热带丛林争夺土地和空间。他们没有金属工具，没有牛马猪羊，没有轮车，没有小麦，生产力水平只停留在石器时代，却培育出了世界文明之源当中如此耀眼的一朵奇葩。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心地善良的玛雅王子，在一个密林边听到有一个儿童向他呼救，他随着呼救的声音进入了密林深处，结果发现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古城，里边所有的人，从美丽的公主、宫女到国王、大臣、百姓，都被女巫的咒语弄得昏迷不醒。王子上前吻了公主的额，于是所有的人都苏醒了过来，古城也恢复了往日的欢乐和活力。而这个神话描述的地方，就是位于现在洪都拉斯西部科潘小镇附近的玛雅古城。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距离他第一次发现新大陆恰好10年。船在洪都拉斯湾靠岸， 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兴奋地踏上了久违的葱茏陆地。在当地的市场上，一种制作精美的陶盆吸引了他的目光。卖主告诉他，这个漂亮的陶盆来自于玛雅。这个神奇的名字第一次传入了欧洲人的耳朵。差不多又过了十年，一艘海船从巴拿马前往圣多明各，途中遭遇海难沉没，12位幸存者登陆尤卡坦半岛。2周之后，他们和玛雅人不期而遇，其中5人成为了玛雅人祭坛上的牺牲品。逃脱的幸存者回到了西班牙占领区，心有余悸地讲述着他们的历险。欧洲人与玛雅人的首次相遇就这样定格成为历史的画面。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了正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此时玛雅文明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在尤卡坦半岛上还残存着一些玛雅小邦。1526年，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前往尤卡坦，试图用暴力建立西班牙殖民地，并强行推行基督教信仰。而不肯屈服的玛雅人展开了长达100余年的游击战争，直到1697年，最后一个玛雅城邦在西班牙人的炮火中灰飞烟灭。16世纪殖民征服的烽烟渐渐平息之后，古代玛雅和其他的印第安文明一道被世人完全遗忘了。此后将近200年间，自居为美洲新主人的欧洲人一面大肆宣扬印第安人无文明的谎言，一面又把自己毁灭文明的殖民罪行美其名曰为履行文明传播的使命。直到18世纪末，由于启蒙运动的开展和历史眼光的提高，西方人才又对这200年来他们视而不见的美洲文明产生了兴趣。玛雅沉睡的密林深处回荡起了陌生人的脚步，旅行者到这里寻找传说当中的神奇和美丽，探险家到这里寻觅藏匿了千年的珍宝，诗人来这里追怀一个杳然的世界，而考古学家想要寻回一段失落的文明。从南到北，一个个伟大文明的遗迹不断被发现，帕伦克、科潘、蒂卡尔，一座座举世皆惊的千年古城被唤醒。20层楼高的金字塔，便是精美浮雕的巨石祭坛，观测天体运行的天文台，一处处不可思议的宏伟建筑屏住了整个世界的呼吸。近2个世纪的玛雅考古成就斐然，但是仍有无数谜团。但一个失落的玛雅世界，终于在被一点一滴的寻回。 提到古代玛雅，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群身着鲜艳羽毛服饰的人，绕着圈圈在月光下进行着神秘的仪式，中间站着法术高强的祭司。然而，真正的玛雅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拥有什么样的光辉岁月？迷幻时空带您重新深入玛雅人的历史，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位于墨西哥东部尤卡坦半岛内陆雨林的帕伦克，是第一座让欧洲人重新发现玛雅文化的古典期都市。在此之前，整个玛雅文明都如云中的月亮般飘渺而遥远。那是在18世纪末，一个名叫卡尔德隆的欧洲人意外地发现了这处丛林当中的古迹，一时激起千层浪，一股寻找玛雅遗迹的浪潮就此掀起。帕伦克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片丘陵上，背倚马德莱山脉，面朝苍翠的墨西哥湾，距离乌苏马辛塔河不足25公里，而蔚蓝的海湾就躺在百里之外。帕伦克是古典时代最美丽的玛雅城市，人们甚至将它誉为美洲的雅典。帕伦克的中心广场不是封闭的，除了东面的王宫和南面的碑铭金字塔，向西向北都敞开着， 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从广场的边沿一直延伸到远方，而其余众多秀美的神庙和屋宅则分布在广场以东的山路林莽当中。帕伦克没有石碑雕刻，但它所有建筑物的外表都装饰着精美绝伦的灰泥雕塑和石灰石板雕塑，为此获得了雕塑之城的美名。蓝天白云下，那些玲珑秀巧的建筑点缀在绿浪翻涌的热带丛林之中，敦实的方形石屋上高耸着镂空的顶饰，五颜六色的灰泥雕塑使得它们显得无比的富丽，而温暖的石灰石与彩色的浮雕在阳光下留意着悦目的光彩，使帕伦克像是镶嵌在热带浓荫当中的一串多彩的宝石。帕伦克处处都留下了人文盛世的刻痕，最负盛名的悲鸣神殿矗立在一座有着九层台阶的巨石金字塔的顶端。神庙有五个门，在其内一厅的三面墙壁上雕刻了617个象形文字，是最长的玛雅铭文之一，悲鸣神殿由此而得名。玛雅文化的第一道谜题就破解于此。1839年11月17日，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的丛林中，年轻的美国探险家约翰·劳埃德·史蒂文斯和英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凯塞伍德无意当中闯入了一处藤蔓缠绕的古代废墟，这里就是玛雅古城科潘。凯塞伍德是一名杰出的画家，他通过绘画生动复现了科潘城的奇妙世界，尤其是那里的庙宇和纪念碑。他和史蒂文斯合著的《中美洲之旅奇遇记忆书》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早已失落却又被重新发现的令人着迷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们所探索的古代世界从当今墨西哥帕斯州的高地一直延伸到尤卡坦半岛的低地，最终进入到中美洲的热带雨林，一共找到了四个玛雅城市的遗迹，所代表的文化从公元200年左右到公元900年，前后至少繁荣了7个世纪。金字塔形的玛雅庙宇高高耸立，不仅十分壮丽，而且隐藏着惊人的特性。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天文上与太阳和金星排成一线，除此之外，玛雅建筑外表布满的奇怪符号也不仅仅是装饰性的图案，而是一种象形文字。事实上，玛雅文字不仅是古代美洲文字当中最复杂的，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五种文字之一。人们自然要问，玛雅人是谁？他们如何在丛林当中建造起那些规模宏大的城市的？寻找答案的最佳地点，也许就是科潘城，因为这里是玛雅艺术、建筑和其他方面文化的典范，是古代中美洲的雅典。科潘城面积近26平方公里，城内到处是雕刻精美的纪念碑和金字塔式的庙宇。在这座早已经化为废墟的古城中心，凯塞伍德和史蒂文斯发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由庙宇和金字塔组成的宏大卫城，它最终将向现代人解释伟大的玛雅文明的兴亡。在接近卫城中心的地方，有一座边长为1.22米的纪念碑，考古学家称它为祭坛 Q。 在祭坛 Q 的四面雕刻着16个谜一般的人像。看着这些神秘的雕刻，史蒂文斯当时就想到了，科潘的历史恐怕就写在那些纪念碑上，但是谁又能读懂它们呢？150年之后，终于有人能回答史蒂文斯的问题了，他就是戴维·斯图尔特。斯图尔特的父母都是专门研究玛雅文明的考古学家，他3岁时就去过中美洲，8岁时开始破译玛雅浮雕上的象形文字，18岁时成为了最年轻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如今他在科潘专门从事破解玛雅文字的工作。那里有一座由2200块石头垒砌的阶梯，其中每块石头上都刻有一个象形文字，它们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长的象形文字长卷之一，期间记载着重大事件的发生日期和科潘王朝的历史。 然而，只是在最近的15至20年里，人们才开始读懂这些奇异的文字。为了重现玛雅人的语言，专家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其中之一是玛雅法典的缺失。千百年来，玛雅人制作了成千上万本树皮书。16世纪初，西班牙人征服中美洲，把玛雅人的书卷视为妖魔鬼怪而烧毁。玛雅人接近千年的知识积累和后人了解玛雅文明的关键线索由此灰飞烟灭了。而幸运的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是烧不掉的。更为神奇的是，有4册玛雅法典躲过了西班牙人的大火，他们是破解玛雅文字和理解玛雅人对时间的崇拜的突破口。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大约在100年前，玛雅人的历法体系率先被破解。玛雅人用数字表示时间，用线条和圆点表示数字1到19，其中一个圆点表示一，一条线表示5，而0则用足球形状的圆表示。了解玛雅的数字系统之后，就可以看出玛雅书卷其实是天文历书。玛雅人知道太阳周期是365天，并且能够预测日食、月食的发生日期，甚至还能够跟踪复杂的金星轨道。更为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的金星年历精确到了每500年的误差不超过2小时。玛雅城市周围没有城墙城堡，这让早期的研究者相信，玛雅人不仅创造了美洲早期最为先进的文明，而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然而在1946年，在墨西哥南部丛林中的玛雅波南帕克宫废墟里，发现了一系列描绘折磨、战争和流血的壁画。不过直到40年之后，人们才普遍认识到，玛雅人之所以会对天上感兴趣，只是为了方便在地上进行战争以及实施刑罚。在科潘的金星金字塔等遗址，当代科学家开始了解玛雅人望天的真正目的。玛雅人的天文知识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欧洲，像玛雅人望天那样的准确度是在玛雅人之后1000年的伽利略时代才达到的。那么玛雅人望天的目的是什么呢？对玛雅人来说，在天上游来游去的星星是他们的祖先，是他们的神灵，因此玛雅人需要非常准确地跟随之，以便知道自己该在地球上如何行事。现在看来，天上的星星才是玛雅政权合法化的理由。其中的金星最令人注目，因为它是玛雅人在战争中的保护神。玛雅人把金星写进法典，雕刻在科潘的石柱和石碑上，用它来为宗教仪式、活人献祭和发动战争等确定时间。对玛雅人来说，金星根本不是什么爱神星，而是不折不扣的血星星。然而，如果说祭坛 Q 上面的人像不是爱好和平的天文学家兼祭司，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在玛雅象形文字尚未被读懂之前，人们以为那些浮雕当中包含着大量有关行星、历法的深奥信息，供祭司们阅读和思考。直到1960年前后，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当时，一名在美国哈佛一家博物馆工作的女士发现，她能把那些铭文按照时间分段，使之或多或少地符合人的寿命期，其中包括10多个人的生日、登基日和去世日。后来证实他的猜测完全正确。那么这些人是否正是修建宏伟庙宇和主持血腥仪式的国王们呢？经过150年的缓慢进展之后，破译玛雅文字的工作终于取得了巨大突破。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只能认出其中10%的象形文字，而在30年之后，其中80%的文字都被解读了出来。通过与玛雅后裔今天所使用的语言对照，斯图尔特明白了古玛雅象形文字的读音和意思，于是看着祭坛 Q， 他读懂了上面描绘的实实在在的16个人的故事。那些人像所代表的人的确正是玛雅国王，人像的下方则是他们的姓名，例如第16代国王的姓名是亚帕灿约，意为新近展现的天空；第15代国王名为卡伊灿卡，意为烈火是天神的力量；第13代国王名叫瓦乌卡，意为神的画像是18只兔子；第11代国王名为卡乌灿，意为火是蛇的嘴巴；第7代国王名为巴哈勒，意为猛虎镜子。其中有15个国王的人像下方是他们的名字，只有第1个国王例外，这个正在向第16代国王授予权杖的人的下方写的不是人名，而是简单的君王二字。在祭坛 Q 上面的其他15个国王都被认出以后，多年来第1个人像却始终是个谜。由于他和其他15人的穿戴都不同，戴着中美洲雨神才戴的眼圈，于是很多专家相信他所代表的一定是某个神灵。直至1986年，斯图尔特来到这里，才发现人们对这个国王的姓名视而不见。原来他的姓名不是刻在人像下方，而是刻在他的头饰中。稍微仔细一瞧就可以看出，他的头饰图案当中包含有绿咬鹃羽毛、金刚鹦鹉和太阳等。这些象形文字合起来就读作雅库莫，意为伟大的太阳神、绿毛金刚鹦鹉。在对玛雅法典的破译工作开始了150年之后，祭坛 Q 上最引人注目的人像终于被辨认出来了，但是要证明确有此人还必须找到他的遗骨。不过该去哪里发掘他的尸骨呢？ 提到古代玛雅，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群身着鲜艳羽毛服饰的人，绕着圈圈在月光下进行着神秘的仪式，中间站着法术高强的祭司。然而真正的玛雅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拥有什么样的光辉岁月？迷幻时空带您重新深入玛雅人的历史，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在科潘最辉煌的时期，其复兴未成高耸着宏大的庙宇，这里正是科潘统治者们的精神和政治中心。如今科潘河已经偏离了自然航向，而在数百年前它从未成中心流过，河水冰蚀的结果为当代人打开了一扇了解科潘历史的窗口。沿着原先的河道可以看出，科潘的16代国王当中的每一个都在上一任国王的庙宇上方建造自己的庙宇，如此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未成的遗址群落。如果雅库莫的确是科潘王朝的创立者，那么他的陵墓和庙宇就应当位于未成遗址的最下端。然而这片石头废墟面积达1.3平方公里，雅库莫的遗骨究竟埋在何处呢？再次观察祭坛 Q 上面，除了有栩栩如生的雅库莫肖像外，还有一段文字说明这块石头是为雅库莫所造，换句话说，这里可能就是雅库莫之墓。由于祭坛 Q 正好位于此地最宏伟的金字塔正前方，更加证明了这里就是雅库莫之墓。由此处开始，经过一次次发掘，终于在一块石板的下面赫然出现了一具装饰着玉石和其他事物的人体骨架。尸骨架早已散架，莫非它就是雅库莫的遗骨？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进行到这儿了。想知道雅库莫的遗骨究竟埋在何处，玛雅文明当中还有哪些让人惊叹不已的地方，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